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十章，我真系冇谂到食个火锅居然会食出样咁嘅嘢出嚟。我即刻讲：，咁佢除咗呢一句，佢仲讲咗啲咩嘢啊？豆腐拧一拧头讲：，我都听唔明，所以我冇答佢啊。佢又睇咗我一阵间，讲咗一句：，亲面，咁啊走咗咯。喂，你话亲面系咩意思啊？唔通嗰条僆仔系搞基嘅？佢想亲我块面？我一听完啊，忍唔住点咗支烟讲：，九唔搭八，亲你块面，锡埋你啰柚，你高兴啊？我哋啊，头先系遇到咗行家啦。豆腐呢对呢一啲咁嘅事完全系一窍不通，即刻就问我究竟咩回事啦。我话呢，可能头先我同阿豆腐喺度傾买工具嘅事，俾嗰个人就听到咗。嗰个人应该亦都系个盗墓嘅，而佢对豆腐讲嘅嗰句话，实际上系一番嘅暗语。盗墓嘅暗语呢是根据地方不同是有好多的。有一些暗语甚至乎是临时约定的添。还有一些呢是流传得比较久远的，亦就是道上通用的。在爷爷的工作笔记里面都记载了一些。我跟豆腐讲，番咸语呢就即是跟这个倒斗滑蘑菇是同一个意思。在旧阵时我们老祖宗发觉，将捞咗上嚟嘅鱼用啲盐腌起上嚟就唔容易坏，所以嗰阵时啲人就鍾意整咸鱼。后嚟历史上边嘅辽国人就用呢一个原理嚟处理尸体，将个尸体去除咗内脏之后就滴干啲水分，再加咗啲香料，用啲大盐腌起上嚟，制成咗咸尸。咁辽国过去喺东北一带，所以呢东北嗰一边嘅嗰啲盗墓贼就将呢个盗墓译成叫做番咸鱼，知道未呀？豆腐听完我呢一番话之后，佢就伸咗一伸条脷讲：，哇，咁后边嗰啲话又系咩意思呢？我话后边嘅话呢就有啲唔妥啦。知镬起火就系佢哋想入火嘅意思，搵上门就是话呢，佢哋嘅上头仲有呢一行嘅老手。讲白咗就係我同阿豆腐喺度讨论买装备嘅时候，虽然我哋都用咗啲暗语，但係呢啱啱俾啲行家听到。呢一个人睇到我哋係个挖蘑菇，准备又唔係好充足，睇出我哋係新手，就想嚟分一杯羹。所以而家成句话嘅意思翻译过嚟嘅就係、是，原来你哋都系番咸鱼倒斗嘅，咁大家感情好，我哋一家人，仲缺唔缺人手啊？使唔使支镬起火一齐搞啊？睇嚟你哋啲装备好似唔系好充足啦，应该系新手啦。我上边有人，装备啊咩啊都有，一条龙服务到位啊！豆腐一听完就头都大晒，佢就讲：，等等等等，停啊！佢先讲出嗰几隻字，点解俾你咁样一讲就搞出成堆话出嚟嘅？不过嗰、个亲面系咩解啊？我谂咗一谂，回忆咗一下爷爷嘅工作守则，跟住我拧拧头讲：，佢讲嘅应该唔系亲面，而系青面啊！佢啊闹你听唔识暗语，唔系道上嘅人。是一隻菜鸡嚟咋，所以人哋又唔想理你，直接就走咗。豆腐一听就火嚟咯，佢一夜拍落张台度讲：，我顶你个肺啊！呢条僆仔竟然仲喺度闹我，佢老尾佢仲话我青面吓，佢冚家都系青面老鸡添啊！我讲：，唉，你而家唔好贪口爽啦，仲好人哋冇搭理你啊！万一如果等佢吐出咗我哋嘅位置，咁啊弊噶啦。不过而家睇个样呢，佢对你好失望，应该呢就唔会对我哋有咩影响嘅。我阿爷爷曾经喺个工作守则里面形容，盗墓贼所面临嘅诱惑系好巨大嘅，往往可能做一镬就可以能够大富大贵，所以喺钱财嘅面前，呢啲人嘅心肠都系格外咁黑嘅。 再加上而家冇俾喐过嘅好务就越嚟越少咧，增多足少，食夹棍黑吃黑嘅经常有嘅，捅起刀上嚟啊，绝唔会手软。佢啊曾经喺自己工作手札入边就写过一件黑吃黑嘅老事，亦就系佢嘅师傅讲俾佢听嘅。嗰、那个系民国后期，盗墓喺当时啊非常之猖獗。喺长沙一带呢又有一班人，一班就五个，都系搭档合作咗好多年㗎喇。佢哋平时都挖啲细墓，小打小闹，一直都冇能够发大财。有一次无意之间俾佢哋搵咗一座大墓，呢一座墓系位于深山里面，再加上当时嘅年代混乱，所以几个人就非常之嚣张咁大做一餐。嗰、那个系一个汉朝嘅大墓，一般秦汉时期呢就讲究深埋厚葬嘅。几个人就带埋啲炸药，搞咗二十几米先挖到咗泥高层。泥高嘅后边就系墓砖啦。汉朝呢啲墓就讲究厚葬，陪葬品好多，所以啊喺呢一个陵墓嘅防盗技术亦都非常之繁复。打到咗泥高层嘅人，道上称佢叫做白老死，系呢一行里边嘅老大，行话呢就叫做长眼，拥有住好丰富嘅经验，喺个队伍里边系军师咁样一号嘅人物。佢就捐入咗个盗洞里边，破开咗泥高层，露出咗后边青黑色嘅墓砖，四四方方嘅大墓砖砌咗内外两层，喺呢啲墓砖嘅细罅嗰度稍微咁有啲发红。白老四系一个经验嘅高手，佢一睇就知道啦，呢、这个墓砖啊夹层后边系有机关嘅，而呢啲咁嘅罅隙发红咧，如果不出所料嘅话，应该就系汉代嘅流沙毒蛇防盗墙。用起呢一种咁嘅防盗嘅手段，至少都系一个皇后级别嘅。咁乜嘢叫做流沙毒蛇呢？呢一个里面嘅流字就系指共青，沙呢就系指呢个赤丹沙，而呢个毒字呢就系讲呢两样嘢捞埋一齐之后，就会形成嗰一啲唔凝固嘅流质毒液。盗墓贼一喐嗰啲墓砖，里面嗰啲毒液就会喷射出嚟，攞人条命。被射中咗嘅人就好似嗰啲小说里面描写嘅化骨散咁，顷刻之间就会烂成一滩嘅血水。而最后嗰啲嘅射字呢，就系、是、指推动呢个机关嘅装置。呢、这个系一次性嘅机关，只要佢遭受到巨大嘅外力嘅时候，里面嘅射就会有呢个自然嘅装置，系一个同归于尽嘅机关，所以就唔能够用炸药，只能够系拆砖。不过咁一拆砖嘅话，就一定要死人嘅。咁应该点算呢？谂嚟谂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除非就重新打个盗洞啦，再从呢个底部咁斜斜插上去。不过咁一嚟就要耗费好大嘅时间同埋精力。再讲呢，佢哋啲炸药装备亦都有啲紧缺。喺民国时期，自从孙殿英炸开咗慈禧太后嘅皇陵之后，民间嘅盗墓贼亦都开始使用炸药啦。白老四一谂就即刻起咗个坏心肠，从个洞里边佢退翻出嚟，对其他嘅四个人讲：嗱，而家我就已经挖到咗白高层，后边就系墓砖啦，你哋四个一齐入去。将啲砖拆咗，我喺外边啊唞一唞，同你哋睇水啊。下边百分之百系个汉墓，兄弟们，呢一次啊，我哋啊发大达啊！搞完呢一票，可以金盆洗手，翻屋企揽住个老婆都得啦。剩低嘅四个人一听，全部都擦起鞋上嚟讲： 啊，白老哥，你真系厉害啊！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料到啊！你啊，亦都攰啦，剩低呢啲咁嘅体力嘢，你就交俾我哋嚟做啦。 讲完，四条友立住啲架撑落洞拆砖，白老四就喺个盗洞口嗰度 冷冷咁抽住旱烟。嗰四个人啊，冇咩经验，有嘅只系得一铺盲力，根本上睇唔出咩流沙毒蛇。白老四佢抽住旱烟喺度等住，冇几耐喺个洞穴嘅深处就传嚟咗一阵凄厉嘅惨叫，喺个盗洞嘅回声作用之下，好似啲声音从地狱传过嚟咁。呢啲咁嘅惨叫声逐逐就持续咗两分钟。呢、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爬翻出嚟，半个身体探出咗盗洞口，伸住只手，嘴里边已经讲唔出嘢啦，似乎系向呢个白老四求救嘅。佢而家嘅身体就好似被泼咗强硫酸咁，个身上仲冒住白烟。白老四一睇，佢就讲：兄弟一场，我送你行好啦。讲完，佢就一枪就将个人啊打瓜咗，跟住嗰个人冇几耐就化成咗一滩嘅血水。白老四随即之后就捐入咗盗洞，里边嘅流沙毒蛇就梗系已经全部消耗殆尽啦。佢就拆咗剩低嚟嘅地砖，潜入咗嗰一个汉墓，从此佢就发咗达。喺呢个巨大嘅财富面前，挖蘑菇可谓系心狠手辣。我哋两个冇经验，以为用暗语咧就冇人能够听懂。不过呢亦都唔知系唔系嗰隻畜猫喺度作怪，一路就孭住一个梅字周围走，就俾个同行听到咗。如果呢个人唔将呢件事摆喺个心上边，咁就算啦。但系万一如果佢起得贼心嘅话，咁岂不是我哋两个咪？諗到呢度，我系忍唔住睇咗一眼火锅店外边，对阿豆腐讲：唉，都系小心为上啊！如果嗰条僆仔万一想搭火，话唔埋佢会盯住我哋嘅。嗱，我哋食完嘢之后就兵分两路去办事，尽量呢就去人多嘅地方，减少被跟踪嘅几率。晚黑我哋就喺办公室嗰度汇合啦。商量完之后，我哋就将剩低嗰啲嘢拾埋，食够啦，然之后就出咗门，两个人就分头走。我今日冇咩事做，就去咗旁边一条人流密集嘅步行街，东逛逛西睇睇，一路啊转到晏昼。翻到我哋所谓嘅办公室嘅时候，豆腐亦都啱啱到，佢啊对我打咗个安全嘅手势，又攞出咗白天买翻嚟嘅装备。我哋就关紧啲门窗啊，移开铺床，跟住我哋啊戴上头套。同埋买返嚟嗰啲水货嘅防毒面具，顺住树井两边揼出嚟嘅马蹄坑就落到咗盗洞入边。向前边爬咗一段就到咗盗洞嘅尽头啦。埋喺土入边嘅嗰个棺材仍然都喺嗰度。呢阵时架撑就齐备，我亦都唔咪摸啦，开始就小心翼翼咁扩阔个盗洞口，准备将呢副棺材就清理出嚟。